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我们的主人公是演员陈佩斯。喜剧演员陈佩斯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当年他和朱时茂搭档演的那些小品，实在是太欢乐了，让人印象深刻。 这不对吧？ 怎么不对啊？ 这服装不是我的， 是你的， 你肯定拿错了吧？ 什么拿错了？ 我看看你穿的。 你别看，这个是你的， 不是我的。 你是叛徒。 我是叛徒？你哪部戏？ 就这个戏。 这回我又叛变了。 你看。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嘛，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是吗？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是什么意思来着？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对对对对对，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你 怎么瞎编乱造啊？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咱们演得不错嘛， 自己觉得一共两句词儿，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出来了，怎么样？ 这句砍掉了呀。 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4场被鬼子抓住的。 对，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对呀、啊、 那我怎么办啊？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怎么改编啊？ 你看你老帽啊，咱山东大汉，讲义气，够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什么什么？ 我替你 叛变。 没问题， 所以老帽， 你真的咱们商量商量。你替我叛变。 不行，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不， 我这没问题。 不行，我条件不行。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好了，开始。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快点！ 舞台上总是能让大家笑翻的陈佩斯，有自己的一套活法。今年年初，筹备多时的大道戏剧谷正式启用。戏剧谷远离城区，绿树掩映，闭上眼睛就能听到鸟叫和蝉鸣。陈佩斯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地儿。陈佩斯对自留地的执拗由来已久。1980年代，他在昌平盖过一座自住的房子，选址、交通、施工，一砖一瓦从何而来，买了多少钉子，几寸的钉子，什么木头适合盖房子，都要自己考虑。 房子的建成被陈佩斯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说房子一盖起来之后觉得什么都不难了。在此之前一直是被命令着，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永远是按着别人的指令去做，去生活，去活着，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实现它，这个反而给我带来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是不可估量的。拥有六个排练厅以及室外排练场的大道戏剧谷，正是这份执拗的升级版。很多人知道离开春晚舞台的陈佩斯这些年忙着搞话剧，很少有人知道排练话剧需要场地。以往没有自己的地方，这位国民记忆中最著名的笑星，不少人心中的喜剧大师，得带着自己的喜剧班到处借场地。陈佩斯说，从古到今没有几个艺人能混到这个，自己有一块自己的排练场地呀。过去老得租人家的，或者是借人家的，或者是个好农民好庄稼把式，但是没自己的地，现在有了，在这里头耕耘的话多舒服呀。在自己的天地里，陈佩斯的确舒坦自在。有记者来拍摄，他也很配合，觉得袜子碍事儿，什么也没说，左拽一下右拽一下就把袜子扔到了一边。有记者问64岁的陈佩斯，你当过演员，写过剧本，当过导演，也是个老板，哪个角色是最让你开心的呢？陈佩斯眯起标志性的小眼睛，已经泛白了的两撇小胡子挑了一挑，然后环视了一下四周说，当然是房东啊。眼前的陈佩斯的确萦绕着一种农民式的快乐，门口种着一排绣球，开得团团簇簇，他计划再修个小花台，天热了可以在旁边一坐，想想都觉得美。在天台拍照的时候，陈佩斯会开心地指着天上飞过的大鸟说，这是獾，个头很大的一种鸟，城里肯定是看不到的。相比这份悠然自得的快乐，人们更愿意相信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巅峰时刻的陈佩斯为了寻求一个说法而与央视决裂，落魄之际种石榴为生，曾经他带给观众的笑有多强烈，他的离开就有多悲壮。离开似乎是陈佩斯人生的关键词，凭借着每年除夕的电视转播信号，永远忽闪着小眼睛的陈佩斯和浓眉大眼的朱时茂成为几代人的快乐符号。后来有人写文章回忆，当时火到什么程度，陈佩斯尖细的声音从电视里窜出来的时候，除夕夜的那十几分钟是听不到鞭炮声的。直到1998年，在小品《王爷与邮差》叮叮咣咣的鼓点声中，陈佩斯弯着身子甩着大步离开春晚舞台，留给一代中国观众万分留恋的一个小品时代，这成为他与春晚的最后一次合作。第二年，陈佩斯、朱时茂二人状告央视旗下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包括他们八个春晚小品的 VCD 光盘，此案以二人胜诉而告终。三年之后，作为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喜剧演员，大荧幕上再也看不到陈佩斯的身影。当时正处在中国电影转型期，一方面他的民营公司要向电影厂买厂标才能拍电影，一方面当时偷票房瞒票房严重，根本见不到钱。从1998年离开春晚舞台算起，又过了20年，陈佩斯依然是被国人惦记最多的那个人，因为激流勇退，因为戛然而止，这惦记里还掺杂着许多的悲愤和同情。对于外界的揣测，陈佩斯颇感无奈，他说，大家总觉得我是非常不幸的，早几年还拉着来采访的记者反复说，你们得给我辟谣，北京山上不长石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这时候的陈佩斯早已经将重心转向话剧，2015年戏台的成功为他赢得了业界广泛的赞誉。影评人周黎明曾经评价，多数国人对陈佩斯的印象停留在当年的春晚小品， 哪知道他早已经超越逗笑的阶段，成长为不折不扣的喜剧大师。他的话剧不仅包含了小品式的段子，而且有着成熟而复杂的架构，更重要的是戏台等作品中凝聚着他对现实、历史和艺术的思考，还有他作为艺术家的良知。话剧迷主持人春妮儿去看了两遍戏台，他形容这部戏是可以传世的精品，50年之后看这部戏都是好戏。更重要的是，作为旁观者，春妮看到了陈佩斯身上某种强大的定力。投身舞台剧以后，并不是步步都成功，但他不着急，他是能够静下心来的。春妮说，有段时间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但最后啪的过一段时间，他会用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他这段时间干嘛去了。在陈佩斯自己这里，一次次事了拂衣去并没有外界想的那么复杂和悲壮。他说，其实特别自由，而且真的是入无人之境那种感觉。屠洪刚唱的那个歌叫什么来着？我站在烈烈风中。陈佩斯的人生故事里充斥着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误会，人们为他的离开惋惜了20年，对他自己来说，他只是想走进风中，追求他想追求的，他绝不能失去的自由。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欢迎回到人物空间，人物志，继续为您讲述喜剧演员陈佩斯的故事。如今陈佩斯出现的场合都不大，前一段知乎言俱乐部活动现场，作为嘉宾的陈佩斯在一片掌声中登上舞台，向钢琴家朗朗即兴来了一段无实物表演弹钢琴。追光灯打在他身上，现场瞬间安静，他眯起标志性的小眼睛，弓下身子，撅起屁股，两只手在半空中扑打，佯装陶醉似的做出弹奏《黄河进行曲》的癫狂情状，仿佛还是那个陈小二。他依然具有说不清的魔力，不过几十秒的时间，没一句台词，单单凭借肢体和表演，台下的观众就被逗得前仰后合。摄影师镜头扫到的地方，是一张又一张昂着头畅快大笑的面孔。但再也不是那个陈小二，上一次公开无实物表演还是遥远的1984年春节晚会，在那之前，陈佩斯还只是八一厂一名演不了主角的电影演员。那时候不到20岁的陈佩斯就展现出了不同于常人的喜剧天赋，他的表演能力也强，肢体语言也丰富，声音又好，即使听过很多遍的笑话，他将来也能化腐朽为神奇。春晚导演黄一鹤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让他们准备一个节目上春晚，但这一路不算通畅无阻。表演吃面条的时候，当天新闻联播都已经播了，黄一鹤着急忙慌地在后台嘱咐他俩说，没有领导点头，但也没有领导摇头，因此现在我决定你们俩上，但是你们俩上来一个字都不能错，说错了字儿，那都是重大的事故，要出了事儿，你们可就害了老哥我了，你们说错了，你们担着，没有错，我担着。这是电视史上全新的表演方式。朱时茂回忆说，当时节目筹备组的人问，人家有相声、杂技、魔术，你们这个该叫什么呀？年轻气盛的两个小伙子答，那就叫小品嘛。第二年后来他们就说，你们这次什么时候再来呀？又请我去，问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小品是吧？对，就叫小品了。时代选中了陈佩斯，吃面条大获成功的同时，也定义了中国饮品史上小品这种艺术形式。 这是一碗面啊！ 我今天正好没吃饭。 你说什么？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来来， 今天好好干。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打卤面。 摄影机的位置，咱们给它稍微近一点，镜头近一点啊。好嘞，哎，什么声音？安静啊， 安静。 哎，照明组，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光往这儿打。 好嘞，好嘞， 好好。 好 嘞，什么声？安静。 别笑，咱们各部门都加紧努力啊。 这一段演员的戏是 你怎么给吃上了？ 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 这还没开拍呢。 没关系，我看那儿还一桶呢。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从吃面条到1998年的王爷与邮差，陈佩斯和朱时茂一共在春晚上登台11次，但是他并不留恋这个舞台。官司版权之后的20年，无数次被问到后不后悔，陈佩斯都坚定地说不。也不光是言语，2011年首次出任春晚总导演的哈文邀请陈佩斯复出，被他婉拒。时间越久，陈佩斯对于自己的选择就越坚定。他说，不站那儿也得走，站着也得走，其实都得走。自己走呢，体面啊，多体面。就是因为我自己想走，不是别人，不是人家不要你了，走吧，走得挺好。远离公众视野的这些年，在话剧舞台上，陈佩斯一直完善着自己对喜剧理论的探索和认知。编剧史航说，很少有人知道陈佩斯对中国舞台剧市场的拓荒经历过怎样的辛苦和琐碎。2010年让陈佩斯站着把钱挣了的托儿，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话剧市场转型急先锋的作用。这件事因为是陈佩斯来做，在春晚上看不到他的观众这才被吸引进了剧院，成了漫长枯寂时期后第一茬活跃的话剧观众，对于今天遍地开花的话剧市场等同于源头活水。当时去到一个城市，先是找剧院联系场地，剧院很多都建造于1950-60年代，荒废多年，灯不行，音响不行，甚至厕所也不行。陈佩斯往往得带着演员们先开始打扫厕所，生锈的水龙头，沉积的怪味儿，跟1980年代顶着老同志的压力做春晚小品一样，陈佩斯做的还是从零到一的事儿。当年话剧托儿第一轮全国巡演，票房累计4000多万，成为当年最卖座的话剧之一。有评价说，托儿这次把平面的喜剧给推向立体了，如同卓别林的喜剧，无论有没有语言，翻译不翻译，全世界都看得懂。虽然跟拍广告相比，这钱挣得又少又艰苦，但真金白银啊，站着就把钱挣了。被采访时，陈佩斯半倚在沙发上，说到这句的时候，脸上挂着舒坦的笑，小眼睛里放着光，一种不加修饰的真挚的喜悦。托儿朱时茂演了33场，很累很寂寞，但有时候朱时茂觉得自己这位老伙计常常享受着某种自虐的快乐。2015年7月，酝酿许久的话剧戏台正式开演。开演时，陈佩斯说自己60年就是为了等这部戏。在这部戏中，陈佩斯扮演戏台班主侯喜婷，又是一个挣扎在各种势力下的小人物。侯班主惹不起军阀的枪子儿，惹不起唱戏的名角儿，惹不起拿钱买票的观众。在他的命运里，他只有一次次的叹息、跺脚、火烧眉毛，但所有这一切通通无济于事。命运常有神奇的安排，侯班主本来定的别的演员，结果是一个不行，再是一个还不行。没办法，身为导演的陈佩斯在排练中只能一遍一遍地帮忙递词儿，替着替着，这个人就成了他，以致后来陈佩斯和编剧要反复澄清，这个角色真的不是为他写的。从某种角度说，戏台写尽了众生的命运。陈佩斯说起做案头的时候，自己常常陷入情绪，难过时就找个地方蹲着，很长时间心里头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难过。他会讲起1990年代自己看意大利著名电影《美丽人生》，纳粹集中营里一位父亲为自己的孩子讲述的一场童话，二战中最沉痛最残忍的一个故事，电影用笑的方式讲了出来，这是陈佩斯所认为的喜剧最高级的形式。 戏台在陈佩斯的喜剧生涯中占着极重的位置。他说，就好像你所有过去的积累都是为了这个服务的。他在后头接住了，他全接住了。借剧中侯班主之口，陈佩斯说，下辈子再也不吃这碗开口饭，你们都是我祖宗，给钱给多少钱也没有用，江山都是人家的了，不得说让演什么就演什么呀。一个人乃至一种文明的渺小悲哀，借着舞台上的嬉笑怒骂，笑中带泪的洒落出来。经过三年巡演，戏台获得了豆瓣评分 9.1。 不熟悉舞台剧的观众或许不知道这 9.1 分对于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剧团意味着什么，跟电影和春晚强大的辐射能力远不能比。舞台剧要一场一场的演，一场一场的去挣观众的口碑。陈佩斯能做的只有朱时茂口中说的给自己不断加码。也不止他自己，戏台中饰演吴经理的王亚民排练中崩溃过六次。剧中第一幕是自己上台，陈佩斯不满他的表现，让他来来回回走了二三十遍。不光主要演员，对戏份不是很多的演员也抠戏，饰演火炬的演员太胖不符合身份，陈佩斯要求他减肥减到干巴瘦，结果为两句台词生生减了二三十斤。就这么一路波折一路困难，陈佩斯到底还是把这事儿做成了。陈佩斯人生中的每次选择都能立刻顺理成章，从春晚到电影，从电影到舞台剧，旁人眼里陈佩斯且战且退，一再被动地离开他本能大放异彩的舞台中央，但对他来说，这一路的后退是另一种进取，他最终最大限度地挣到了他想要的自由。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 好了，听众朋友，陈佩斯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人物空间人物志，我是刘丽，再见。 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给你自由，记忆的成就，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像风一样自由，